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张试营业，这里将与新发地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双核格局。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我都是专做生牛行业的，这都是鲜的。 这个叫清华一号冷胶，这是我培育出来的，它是香辣型的，山东的。 在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的蔬菜厅里，众多新鲜蔬菜已经上架，等待采购商选购。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是北京规划建设的4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位于北京朝阳区黑庄户地区，处于北京东南部进京农产品主通道上。一期占地305亩，建筑面积61.6万平方米，目前是亚洲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鲜活农产品交易中心，主要承担主城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副中心的农产品供应保障，将和新发地形成错位互补保供模式。北菜集团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刘亚洲表示， 新发地呢，它主要是以量取胜，就是一些呢初级的农产品的直接交易。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以标准品，就是带克重、带单价，直接能够啊到 B 端、到 C 端。而且新发地呢，更多的是以蔬菜、水果为主，我们更多侧重于鲜活产品。除了蔬果以外啊，我们还有鲜肉啊、海鲜啊、冰鲜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倡导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元旦假期，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早晚高峰时段禁止在五环路以内道路行驶的限制。本月4号开始轮换尾号限行号码，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元旦3天假期，全市出入境服务窗口暂停对外办公，期间自助服务厅正常运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现场的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卫视养生堂，我是主持人雅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准备好吃的了。什么好吃的呢？你看，就在托盘当中，是一个食疗方，可以逆转轻度脂肪肝。这个食疗方不是我带给各位的，推荐的这一位绝对是一位重磅级的人物。他是谁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崔公让，国家级首届名老中医，从事周围血管疾病临床60余年，学术造诣精湛，在周围血管疾病方面有其独到的治法方药，到底有哪些独家秘方，稍后为大家揭晓。 我们大家都知道崔老特别的有名，尤其是擅长治疗 周围血管病变，回过头来它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食疗方，逆转脂肪肝跟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崔老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哈，他无法亲临现场，但是稍后呢我们会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请他给我们好好的科普。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个方子跟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今天要科普的这个疾病哦，据说中老年人群非常的多见，接下来就带着疑问和好奇赶快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位权威专家，这一位也是崔老的高徒，也是咱们养生堂的老朋友，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曹建春，欢迎曹老师。 小季好。 刚才我说的没错吧？这个食疗方确实是可以逆转轻度脂肪肝， 是这个蓝豆腐，可能大家听的很少，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崔老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的饮食之一。 但是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呢？这样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好不好？ 好的。 稍后呢请崔老亲自的给大家介绍。轻度脂肪肝太多了，刚才我就统计了一下，70%-80%的人群都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的问题。那回过头来我们说了跟今天您要给大家介绍的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轻中的脂肪肝呢，它的比例已经达到30%以上。 哦，100个人当中就有30个人左右。 对， 回过头来大家看到了吗？很醒目的一行字，脂肪肝是谁的帮凶？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脂肪肝很常见，不会致命，不是这样的，它危害很大，不容忽视。那跟我们今天说的哪一种疾病有关呢，主任？ 因为脂肪肝可以说它是血管疾病的后备军，尤其是糖尿病型的周围血管病变。 哦，也就是说脂肪肝是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变的一个帮凶。 对。 好，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咱们结合道具请主任给咱们好好的讲解。 我们知道啊，人体的代谢包括淀粉、脂肪和蛋白质，它的代谢的总的化工厂在哪里？就是在我们人体的肝脏。一旦出现了这个脂质在肝脏内的沉积，那么血液中的糖分就不能够在肝脏内顺利地转成肝糖原，这样的话这个血糖就一直在血管内游到这儿游到那，然后导致了全身的各个器官整个是处于高血糖的状态，这是它发病的机理。我们从中医学上来讲，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藏神。肝主疏泄，疏泄什么？疏泄肺脾肾三脏，那么它调节全身的气息，才能够让身体的能量得到代谢，才能让血液得以正常的流通。正是因为它这个疏泄的功能出现了失常，然后调节藏血的功能出现失常，那么也会引起人体的血液循环的失常。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如果是它不能够正常的进入肝脏，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是仓库，仓库其实比喻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肝脏。您手里拿了两个气球，这个讲的就是， 这是我们平时的血糖。 哎，血糖。 那么现在血液中的血糖，我们看看它能不能储存在有脂肪肝的这个肝脏当中。 嗯，这个就爆仓了， 就是不能够储藏新的肝糖原，所以说造成了血糖持续增高的状态，血糖难以控制。它的根本原因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代谢综合征。 刚才我们的主任已经说了，如果你是脂肪肝的话，它就会引发血糖的波动，那么血糖升高了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跟我们今天说的糖尿病性的周围血管病变是密切关联的。那么中医就这个疾病是怎么解读的，接下来我们再结合一个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好的。 因为脂肪肝引起的糖尿病性的周围血管病变，比如说糖尿病足，那在这个肝脏当中它的主要诱因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呢？ 因为我们在门诊上遇到很多这样的，特别是这个大姐啊、阿姨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睡眠差、头目眩晕、心慌心悸，对什么事情放不下。这种情况下， 核心问题会造成肝蓄瘀滞，淤久就会导致肝脏的功能失常，尤其是痰湿蕴滞于肝脏之内，导致脂肪肝的发生。如果这个肝气的瘀滞进一步发展，淤久化热，那么热的情况下会导致脾胃积热，多食易饥， 所以就从肝郁发展到了肝火了啊，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症状就越来越突出了。那么接下来来到下焦的话会怎样？ 这个继续的发展的话，我们在两个字，肝虚。这个虚啊，肝脏的虚，主要是肝阴血亏虚，夜梦多，易惊厥，手足心发热，腰膝酸软，这种情况就是由肝脏的血虚导致肝肾阴虚，这是肝虚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哎，听到这叔叔阿姨已经明白了哈，脂肪肝为什么就成了哈糖尿病性周围血管病变的一个帮凶呢？哎，它主要的因素有肝郁、肝火和肝虚哈，从轻到重。回过头来我们说了，脂肪肝那么常见，后果这么严重，那么在发病之前一定是有蛛丝马迹的。 是的。 有什么样的信号呢？ 有人形容它为沉默的杀手，对吧？它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我们在常规体检的时候做彩超啊，发现有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然后到重度脂肪肝，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的时候它可以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它整个代谢出现了问题，包括脂肪肝的存在、高脂血的发生，还有血糖的异常，这个时间就会出现我们想说的口苦、口干，还有头晕、耳鸣、睡眠差。另外还有消化系统的问题，包括大小便的失和。 大家有没有留心我们舞台一侧哈？你看上面写上游、中游、下游，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道具呢？跟我们今天说的疾病有什么关联呢？回到一开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崔公让崔老，他治疗这种疾病，据说还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崔老，从医60多年，然后今年也是83岁的高龄，然后目前呢每周出3次门诊，和我出的一样啊，也是诊治了大量的疑难病的患者。他把这个疾病分为3个部分来防治，就像我们治理黄河一样，不要等到这个血管已经完全闭塞了，肢体糖尿病血管病变已经出现了肢体坏疽不可挽回的截肢，这种情况下再去处理已经非常的晚，非常被动。 治疗周围血管疾病要从治理河道开始哈，因为我们崔公让崔老呢，他把治疗血管疾病呢比喻成是治理黄河一样的，它分上中下游3个部分。那对于这样的疾病，他会给我们怎么样科普呢？我们赶快做一个视频连线，好好的请教一下崔老好不好？我们先用掌声欢迎一下崔老。好，我们说到了您提出的治这个血管的问题啊，就好比是治黄河河水一样，分上中下游，是吧？您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 治疗血管疾病如同治疗黄河一样，黄河之水填上来，包下万里出六门。黄河为什么在过去有一血口？老百姓一句话，黄河北海唯有核桃一粒，原因就在于黄河里面泥沙太多，容易出现淤积，造成河床太高，造成泛滥。那人体的血管也有上游，上游在4个方面。第一个，要有良好的情绪。当情绪不好的时候，血管可不是黄河，血管可以收缩，可以痉挛。当心情好的时候，那么血管的话就可以舒畅。第二个，那么黄河里边有泥沙，血管里边也有泥沙，比如像血脂过高啊，要防止把更多的废物垃圾向黄河里抛洒，也是防止更多的有害于血管的物质进入血管。第三个，要适当的运动。我老百姓老讲一句话，流水不腐，壶水不渡，说流水就容易腾车，所以说血管的老是畅流的话就不容易堵塞。第四个，血管需要保护的河床。啥叫河床呢？就是血管壁，防止血栓在血管壁的沉积。一旦血栓在血管壁的沉积了，往往会造成血管腔的狭窄，说上游必须封山育林。 如果 上游出现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又会有什么样的方法给到大家呢？ 如果说上游出了问题了，也就是血管病变早期，我们把动脉血管病变包括糖尿病足分成三个阶段。动脉血管一旦出现病变了，它可以水血液向下流动的少了，组织得到营养物质少了，说出现肢体麻木冰凉。那么第二个，腿走路时候会出现间歇性脱行。第三个，我们看看皮肤的颜色是苍白的，看看指甲是生长迹象很少了，再看看毛发，毛发可能脱落了， 掉头发， 看看皮肤变得干燥了，这是往往是早期的症状。 哦， 对，早期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糖尿病足。 那么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就归属为我们血管当中，也就是上游早期出现了问题。那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您怎么治疗呢？ 肢体的运动障碍的改善的病处方，我们采用温补活血化瘀、催湿祛胀汤。 好的，谢谢崔老接受我们的采访。稍后呢，我们还会针对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问题，还要再次连线请教一下我们的崔工，让崔老回过头来。我们说到上游，对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到舞台一侧哈，请曹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好，这个时候一定要风山育林，对吧？ 绿水青山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就是要控制血瘀、寒浊、湿热，这些浊邪在血管内凝结，这是我们预防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我们重点是要防止直指在血管内的沉积。在上游出现病变的时候，我们在早期的这个病理学检测的时候啊，就会看到在血管壁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直指条纹的沉淀。什么叫直指条纹？我们见过老虎，老虎的背的花纹这种情况，它往往在血管壁上呈这样条带状的沉积，各种这样的沉积啊，往往是和这个血流的方向有些 是一样的吗？ 有些是像垂直的， 垂直的， 有些呢是平行的，很多是这种血管的情况，有一部分在血管交叉的部位也有这种顺着血流方向的血脂的沉积， 随着一起啊游来游去的。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血管壁上已经不光滑了，但是血管腔它仍然是正常的，它可以没有任何肢体缺血，或者脑缺血，或者是冠状动脉缺血的表现，但是这个疾病已经启动了，启动往往是在我们青少年开始 已经有苗头了。 对， 这个就是以后的脂质沉淀，也就是说刚才崔老讲的那个泥沙了。 是， 那如果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那这样的话，早期的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啊，所以说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如果它在持续的加重的情况下，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糖尿病的周围血管病变，它往往伴有肢体的麻木的感觉。 好，肢体的麻木哈，慢慢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了，中医讲的麻和木啊不是一回事儿哈，它是有区别的。大家猜一猜，什么样的是麻，什么样的是木，看看我们观众哈回答的是否正确。谁愿意回答我们曹老师的问题？ 那位阿姨自己先。 麻的时候吧，就是坐着，就是时间长了，他就是血不流畅了，他就麻了。 麻了。 麻了完站起来待一会儿就好了，血管就流畅了。 对，就是一会儿就能好的，回归正常的叫麻。木呢？ 木了，它就是木，就是时间长血管就是堵塞了。 回不去了。 哎，就过不去了，它就木了。 这叫木。 哎， 麻能回过去。回不去了，时间要更长一点， 活动活动它就回过去了，它血就流畅了。 阿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脂肪肝的问题吗？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那就是有啊。那有血糖的问题吗？ 血糖正常。 但是专家说了，这是有苗头的，尤其是在上游，咱们要风山育林。 对，有一 点。你好好的听好不好？好嘞，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曹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是麻，什么样的是木，跟我们的疾病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麻其实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下蹲的时间长，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脚上有无数的小针在刺这个脚或者是腿，这种感觉，这是麻。麻的根本原因在我们中医上讲，它其实风盛为麻，就是风邪偏盛，然后气血在这里面一时的不通过，才会出现麻木的症状。 那么木，在座的老年朋友可能更多一些，有时候就是感觉对疼痛、对温度，还有这种触觉感觉不敏感，尤其是双侧的往往不对称，麻青木重。 还真是，阿姨说的有点对哈、啊，沾点边儿。 是自己的体验。 麻青木重，麻也就像很多的针扎一样，那是麻。木是什么？我掐你一下，你都感觉不到疼，那叫木哈。 是的。 好，那如果出现上油的话，会出现麻木的症状。 对。 好，而且呢，刚才崔老师说还会有疼痛，那这种疼痛是什么样的疼痛？ 最开始出现的疼痛往往是间歇性疼痛，比如说我们平时走路，走个1公里、2公里啊，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当血管出现一定程度的狭窄、供血不足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走800米，就开始感觉到这个臀部或者小腿就开始出现隐隐的胀痛、酸痛，伴随着麻木的感觉，在麻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了，又会出现新的疼痛，这叫间歇性的波形。这种间歇性疼痛是其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温差性疼痛。一般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到冬天天凉了，受凉以后，腿脚发麻了，怕凉了，疼痛了，抽筋了。这个时间是因为在寒冷的刺激情况下，血管开始收缩，本来就血管供血不足，再进一步收缩，那就会疼痛加重，所以说会出现温差性的疼痛。有些朋友是季节性的，有些是早晚性的。 好，再次告诉各位哈，如果问题出现在上游的话呢，其实一定要风山玉林，症状告诉各位了，麻木都会有，而且这种疼痛是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回过头来咱们就问问崔老，据说崔老有大招哈，对于上游的问题他会有什么样的方剂呢？听说您有一个崔氏直中疗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直疗用中呢？直其两端，用其中间。直其两端，中医将阴阳五行，阴阳阴和阳平衡，阴阳的就是这个平行线。说中医很讲究一句话，如果阳过盛了要先下来，阴不足了要补上去，这叫做阴平阳理。 谢谢崔老。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